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又来到神的面前，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啊！神给我们每一个礼拜天，就是让我们来和神更加的亲近啊，来侍奉神，来敬拜神。那你这一生当中就充满了无限的快乐，你的生命就非常的充实啊！那么这三个月当中呢，我们主题就是如何去做宣教的工作啊？我们如何做好准备？我们一生当中是如何来响应主的号召？我们信主以后，无论是教会也好，无论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使命，最大的使命就是去做主的工作，去传福音啊。那么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到五节当中，保罗是如何传福音的啊？我们如何要学习保罗的样子去传福音，做主的工作。在回顾上一次加美的角中之四，我们讲到了未得之民的呼声。我们从宏观上划分了，从当今世界未得之民所占有的区域在什么地方，并且把世界各个宗教所占的比例做了全面的数据对比啊。那么这些数据呢，在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从事的宣教工作，我们所面临的属灵的挑战，要依靠圣灵的大能，要知己知彼，才能够做得胜者。全世界没有得到福音的未得之民，他们的总数已经占全人类的18.2%。那么这些都是未得之民，他们一天没有得到福音，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就没有完成啊！我们就因为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是吗？末期才来到。所以这有个条件，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当前我们应当有目标的、有针对性的，针对一个群体去向他们传福音啊！我们要认识普世宣教的趋势在什么地方，不但了解世界上还有未得之民这件事情，要更要知道这些群体有多少个，他们在什么地方，针对这些群体向他们传福音。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加美的角宗之五，领人归主啊，领人归主，它的其中的乐趣是什么啊？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平安。你带领我们，你告诉我们如何来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如何才能够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如何让我们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好仆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福以下的光阴，正如你已经赐福于上的光阴，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求你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好，那布道领人归主是我们基督徒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去传福音，哎，这个人觉知了，没有比这更加让我们高兴的啊。那么什么叫做布道呢？巴克，神学家巴克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布道呢，是以圣灵的能力传讲基督耶稣，使人能借着他信靠神，借着他接受他为救主，并且在他的教会中与信徒交通，侍奉他如君王，是巴克说的啊。那么根据这个定义呢，布道不单单是用理性去说服人啊，你要去信主信主，不单单是这个啊，而且呢，要以布道是否你靠圣灵的大能去进行，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是否是以基督为中心去布道啊？是否令人信主而接受主？是否看重这个教会当中的侍奉，团契当中的侍奉，都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啊。所以说我们不是说我传福音有多少个人数，不是，而是以基督为中心，依靠着圣灵的大能去完成神的使命。所以说我们应当特别注重布道者的观念和动机是什么啊？观念和动机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依靠圣灵的大能。布道者传的信息是什么呢？传什么呢？就是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还有什么圣经啊。那么布道者他装备是什么呢？装备就是追求，你装备要追求圣洁，要追求认识基督的话，追求认识圣经的话，这是的装备。布道者战略思想是什么呢？要尽心竭力的清除障碍，靠着祷告走向每一步啊！再说一遍，你的战略是什么？一定是要尽心竭力的清除障碍。什么叫尽心竭力清除障碍？就你哪个地方还拦阻你的能力，神的能力从你的身上发挥出来，这些障碍清除掉，然后呢来靠着祷告走上每一步，你就能得胜者。最后得这个传这个宣教者的任务是干什么呢？就是培训门徒啊。你传了福音，他是信徒，信徒再变成门徒，门徒又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人，这样的话呢你成功了啊。那么我们先看使徒保罗他是怎么来回顾的啊。使徒保罗他的回顾，那保罗呢回想过去第一次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刚才我们读的，他最突出的有三点啊。他传福音的时候有三点。第一点，他以单纯的话来传道啊，单纯的话来传道，就是说我们很值得注意，就是他从雅典呢到哥林多的时候，这个保罗啊他传福音，根据我们所知道的，保罗呢只是在雅典有这一次，他用他的哲学这种词汇去传福音啊。因为保罗就是大哲学家啊，他有很大的学问，所以他想用这种学问啊哲学来传福音。曾经呢他在这个叫 Mars Hill 这个地方呢，他遇见了很多啊一般这个哲学家啊，所以他看到哲学家了啊，他一想我啊就是哲学家是吧，所以说你们用他就用他的语言想尝试，但是他结果呢是失败的啊，尝到了失败的滋味。所以说他用哲学的词汇讲章一点效果都没有啊，所以他几乎呢他好像对自己说，我以后从此以后不再用这种方式传道了，从此以后我要用完全纯全的神的话语来讲耶稣基督啊。所以他不再把福音包括在人的范畴之内啊，我们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是吧。嗯，那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确实呢也有这种感动，就是说在传讲的时候不是故意加上一些华丽的词汇来修饰修饰啊，你的语言很华丽啊，那么而是单纯的述说耶稣基督的故事啊，有感动人心的这种独特的力量在里面是吧。耶稣基督他的真实的故事是什么啊，他的真正的故事，他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就是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他降世那一天就算是我们的公元的零年的开始啊，到今天已经是2011年耶稣基督降生2011年了，这是历史的事件来说服人啊，历史发生的事情来说服人啊。那历史当中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神拣选了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犹太国他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将要遇到的事情，以及他将要亡国，亡国以后还要再复国，在2000多年以前，在几千年以前的先知预言他要复国，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他已经复国了。复国以前那些以色列人已经失望了，盼盼盼盼，最后盼来弥赛亚来了，耶稣来了，他以为好，君王来了啊，因为先知预言说这个君王来了，来了以后呢要带领我们要成为王，要重新让这个国家再站起来，不要再被掳了。说耶稣降生的时候呢是已经被掳时代，是罗马统治这个以色列犹太国，他 判来判去，一看，哟，这个人很有能力，能将死人复活，说话有能力。这法利赛人、撒都盖人都说不过他啊！这个肯定就是我们的弥赛亚。弥赛亚呢，他们的理解就是我们的王，哎，要带领我们来重新让以色列站立起来啊！但是这个弥赛亚呢，结果他不愿意当王，不但不当王，他还什么？哎，他还这个斥责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那他一看，这个看来不是那个王。就把他钉十字架上去了，啊，那么他们再判呢，就判不来了啊，所以失望，失望，再失望。所以说，你看圣经当中很多的人啊，感觉到要我们要等到几时呢？啊，什么时候你才能够我们把这个琴挂在柳树枝上来判呀？这个是你什么时候让我们这些羞耻从脸上除去呢？啊，说以色列人、犹太人呢，不但没有复国，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那希特勒呢一狠心一发疯啊，就把这个犹太人杀了咱们这儿，啊，700多万，这国家本来就已经亡国了，又杀了三分之二，所以说这四散在列邦，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藏起来了。这国家已经没了，国家2000多年亡国，说历史学家说一个国家亡国500年，这个国家就不再有可能重新复国，但2000多年这个国家已经亡国，他们不可能实现，先知没有看见啊，以色列民没有看见，很多的君王没有看见，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1948年我们就看见这个国家重新又成立了，以色列国重新复国了，说我们是多么幸运啊！我们看见了这一切，啊，看见了这个国家已经复国了，所以让我们知道这个事实摆在眼前。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是一个真实的事件。耶稣基督自己说：“我怎样去，还要什么？怎样再回来？我回来的时候，地上要发生很多的预兆，要地震，要饥荒，要瘟疫。”要四处都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那今年我们就看见大涝啊、大水、大风啊，哎，我从来没听说过，也没见过，一下卷走了好几百人啊，这是卷走了。如果我就想了，如果把我卷在风当中，我不就是也就没命了哈，是吧？这都是不可躲避的啊，不可预测的大旱。现在中国的大旱，那鄱阳湖是吧，都露底了，见底。这历史哪有这种事情，啊？大涝这就是大旱，啊，大地震，是吧？要来就来大的，是吧？耶稣说：“我来之前，这些事情都要发生。”啊，所以我们要挺胸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你要祷告，你要求神给你知道神的奥秘。我在这个时代当中。我的职分是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神都给你一个托付，这是神给每一个人的一个非常崇高的、非常让你荣耀的一个地位，就是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你的托付啊。所以说保罗当时他就传基督钉十字架啊。当初呢有一个这个神学家叫 James Stewart 啊，这个博士呢他以为他说当基督徒呢宣布这个宣教士站在法兰克王克罗维斯法庭上讲述十字架故事的时候啊，就是你把他放在法庭上，国王也在拿着剑听啊，然后呢这个那个年老这个国王啊，越听他就讲的就是简单的十字架的故事，他感动了，他突然间他握住他的剑说，如果我和我手下的法兰克人要在场的话，我们要强袭多罗地把耶稣给救出来啊！受感动了啊，要把耶稣救出来，他没想到他把耶稣救出来以后就把上帝的计划给打破了，哈哈，打乱了，所以他是很受感动。所以当我们对每一个平常人不是用学识性的这个专家讲话的事，是一种这个生动描绘的事实，暗含有一种真正的力量在里面啊。那么这种力量不是组织严密的议论，不是你要组织一个语言啊，对绝大多数来说，打入他内心心灵深处的 并不是借着他的头脑的理智的感动，乃是借着圣灵感动他的心，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啊！这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呢，得到了一个很深刻的经验啊！你给他说半天以后呢，你一边说一边祷告，一边祷告，本来是非常倔强，我不可能信，突然间他就说我信了。你说这个，这是圣灵的大能啊！这是不是因为我们说话感动，而是因为神的灵在里边说时候到了，这个人已经成功了，他就信了啊！所以我们不要放弃啊！我们对我们家人、对我们的朋友啊、亲朋好友，不要放弃，但是呢，要用智慧，要用智慧啊，要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啊，不是用我们的力量啊。说一个人面对一件伟大的事工，我们不要去啊，要恐惧啊。这个在这个恐惧啊，刚才我们看见保罗说恐惧啊，这两个字呢，必须要小心的了解，不是因为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啊，感觉到身自己安慰受到威胁了而恐惧战惊，不是这样啊，也更不是因为他觉得所传的福音很羞耻，哎呀我怎么信这个呢哈、啊、你看人都看不起我是吧，这迷信了是吧，本来出国了很好留洋能拿个大高学位回来又成迷信了是吧，不要因为这个看不起是吧，不因为这个恐惧，说这种恐惧是属于一种战战兢兢的去完成神托付我们的什么责任，这种恐惧啊，就是用于我们尽自己仆人的这种责任，一个人来面对一件伟大的事工的时候啊，如果他不存恐惧战惊，他很难获得很大的成功啊。那么一个真正的伟大的演员，他在表演之前他不会不觉得又战惊又兴奋的是吧，还有的时候兴奋的他一遍一遍的忘词了，上去后他就忘词，在下面背得很好是吧，哎，上去就忘了，就是非常的兴奋又非常的恐惧，但是他要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有成就。所以一个对工作不战惊不紧张的人可能有不错的成绩，那可能只有战战兢兢的人，他的成就并非是只靠记忆能达到的，而是说这是非记忆的一种特殊的成就啊，所以我们也恐惧战惊做成得救和救人的功夫啊。为什么呢？就像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一样啊，因为传道者他也有很多的引诱和迷惑啊，来迷惑我们，来迷惑我们，所以说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一边做成得救的功夫，一边做成救人的功夫。因为你讲着讲着，比如说你啊，就像我在新加坡讲到，好家伙，后下面有很多很多人，完了以后呢，他觉得你讲得好了，他就过来问你问题，问了就，你要是说再出点名，人家看哟，他来了啊，好像是基督来了一样，这夺取神的荣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陷阱啊。所以传福音要小心陷阱啊，小心一些阻碍阻力，要冲破阻力。我讲的，我不传别的，就传耶稣基督，并他什么钉十字架，讲的是耶稣，讲的耶稣怎么为我们死啊。所以说有个这个神学家说啊，我们要把人当成人，把神当成神，这句话呢就好像没说一样是吧，但是很简单但又很深。为什么？肯定是有人把人当成了什么神，哎，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啊。说我们人就是人，但是人和神接触的越来越近，是不是像神呢？是不是？哎，是啊，肯定是。圣经有例子吗？有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摩西是吧，他越接近神越接近，最后脸上都什么发光啊，他一跟百姓说话的时候不敢看了，赶紧他把耙子蒙上脸，说我的脸不是我的啊，你们去遵行神的旨意吧。他脸上发光了，把自己的脸遮盖，显示上帝的话语它的重要性啊。所以我们要，这是要注意的一点。第三点呢，就是要用事实来说话，用事实来说话啊。说保罗的工作不只是用语言，乃是用成绩来说话啊。保罗传道的成绩呢，是传道以后发生的事迹。他说：“我 传的道是无可辩论的，由圣灵和大能证明真实的。保罗所用的字眼呢，是这个是最严密的啊，最严谨的。所以有人呢学习保罗的时候啊，很费劲啊，尤其是罗马书啊。你看那个咱们图书馆研究罗马书的书是最多的啊。这个因为它的字里行间很严谨，很严谨啊。但是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吧？就是人生改变的明证啊，一种再造的力量啊，这个是进入了它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哲学家，他叫 John Hutton， 他常常说到一个故事。他说，这个有一个人呢，非常喝酒很厉害啊，酗酒啊，他呢就是无可救药了。但是有一天，他突然间重生得救了。得救以后呢，他的同伴呢就是用各种方法，想让他重新再回到这个醉酒当中啊。所以呢，有一个这个他的同伴就给他说，说像你这样一个有见识的人，必然不会相信圣经里所说的一个神迹。他说什么神迹啊？是吧？比如说你就不会相信啊，有这样一位耶稣，他曾经把水给变成什么酒了啊？这不是说你耶稣都变成酒了，把水，那我就喝吧。他没改变，他怎么回答？他说。耶稣有没有以水变酒，我没看见啊，我不知道。但是不过我自己的家里我看见了，他把我所有的酒都变成水了。所以很坚定，很坚定哈。因为人呢一上瘾了以后呢，有的时候他就忍不住啊。所以没有人能够来争辩人生改变的明证啊。我们的弱点是我们往往想用我们的话来说服人。哎呀，你信耶稣吧，你信耶稣你就好，你信耶稣就上天上，不信耶稣下地狱。我在达拉时候曾经有一位医生让我住在家里边啊，他的意思想来劝他的父亲悔改。医生很富有啊，很富有。哎呀，那房子我才感觉到这个房子这非常富丽堂皇，很大很大，给他父亲买一个房子，后面是高尔夫球场啊，一睁眼就看见是啊，很漂亮后面。但是他父亲就是很顽固，就是不信主啊。他母亲不在家啊，那我给他聊了啊，就只用什么办法来突破让他信主呢啊，就在聊为什么不信主啊。一般不信主的人的话呢，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家人传不信主之后呢，肯定是他抓住家人的把柄啊。所以说呢，他就说啊，我就不信，他也不管说是谁说的，我想呢就可能是他太太说的啊，肯定太太说话啊比较直截了当啊。他说我就不信啊，他说你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我就下地狱啊，给你看看。所以说一打雷的时候，我赶紧打开门上门口，说劈死我吧，是吧？他就这么自己说的，好多次说要劈半天没劈死我，是吧？就这么，所以我们传福音可能要用一种巧妙的办法哈，不是说你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激励一下吧哈，可能要用更巧妙的圣灵的感动来去给他传福音啊，用生命传递生命。用生命来改变生命，用生命让他知道传递神的光啊，来光照他啊，而不是用话语来传啊，这是一个传福音啊。一个基督徒是有基督活在他的里面啊，他心里边常常有喜乐挂在他的脸上。你比如说我信了主啊，然后呢比以前还忧愁了啊，是吧？我家里人的都很高兴，我整天耷拉脸，是吧？为什么我耷拉脸呢？因为我为他们忧愁啊，他们不信主下地，我忧愁挂在脸，不是啊，还是要有什么喜乐挂在脸上啊，发出基督的光芒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说世上人他只有快乐，他没有喜乐啊。什么叫快乐呢？快乐呢，都是人想望得到的哈。哟，今天我中一大奖，我喜乐是吧？我快乐啊，快乐是外界的刺激啊。那么人们追求快乐的方式呢，是不一样的是吧？ 我们活在世上每一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所以追求快乐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是以这个追求名利为快乐的根源啊，我一下出名了我很快乐啊，人一见我以后都很羡慕，是吧？那有的人呢是这个以吃为享乐啊，我吃得好啊，我享受，是吧？有人在事业上成就左右逢源的时候啊，脸上充满了快乐的笑容啊。有的人呢躲藏在酒廊里边，那这个在借酒消愁，以达到刺激性的最终之乐，是吧？我忘记了一切，是吧？很快乐，刺激一下。有人呢吸点毒刺激刺激，是吧？以这种为快乐。有的人呢是飞黄腾达之后呢跳楼自杀，以这种方式为快乐。张国荣是这样，是吧？飞黄腾达了他跳楼自杀了啊。那么有人一人呢是拥有高深的学识啊，渊博的知识啊，但是心灵却充满了无限的空虚，充满了无奈。所以今天的人一面得到快乐，一面又失去快乐。所以什么叫快乐呢？我们可以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快乐？快乐只是短暂的忘记不快乐啊。再说一遍，什么叫快乐？快乐就是暂时的短暂的忘记不快乐，是吧？实际上一生当中不快乐时间多是快乐时间多啊，还是什么呀？咱基督徒咱就不说了，基督徒咱一生都是喜乐的哈。快乐是只是一时的刺激，完了不快乐，是吧？快乐之极就生什么来？悲哀啊，悲伤，就是那个，这是传道书说的，是吧？快乐啊。所以咱们中国人也有说苦中有乐，乐中有苦哈。这是人生当中，作为基督徒，人世间有什么事情能给我们带来无限持久的快乐呢？如果说你要挂一个帖子挂在屋里边，你可以挂一个领人归主其乐融融，哈哈，去传福音快乐。第二，耶稣基督的典范。我们打开福音书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位道成肉身的救主，他一生最大的事业就是救恩的工作啊！你看一看，你再打开福音四福音书，用另一种眼光去读，读的时候呢，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什么失丧的人，目的就是这个。”所以呢，这个他一开始呢就在街头巷尾走来走去干什么布道，是吧？他说：“随走随传，天国近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啊！”走了大街小巷，走来走去，去传。所以说，耶稣一生投入传福音的工作，一生投入了领人归主的这种事工上啊。说耶稣呢，不但有一颗布道的事工为首要的这种心，他更谨慎地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他用了3年半的时间来进行门徒训练，这个教他们啊，就给他们教他们每一个人成为出色的得人如得鱼一样的这种得人渔夫啊。有人将耶稣这个在四福音书当中把耶稣呢关于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时间啊粗略的做了一个划分，发现一个新大陆，发现什么呢？发现有1/3的时间耶稣呢是在公开的讲道，另外1/3呢是在教导和培训门徒，再1/3呢就是个人布道啊，一共分成3份啊，个人布道。这种事故上，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一生当中是如何分配我们的时间的啊？是不是也是这样？1/3用来干什么？公开的布道，1/3呢你去培训门徒啊，培训更多的人信主啊，再1/3是个人布道啊。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啊，我们看见耶稣如何抓住时机，热诚的在抓紧时间啊。一个大官尼哥底母来找他的时候，他就谈论重生之道，大谈重生之道，是吧？这个饿了门徒呢去上城里买东西的时候呢，他呢在那个井边坐着，看见一个什么撒玛利亚妇人，他就和他谈活水之泉啊，这是活水河洪，就 各种各种方法，说主耶稣看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他每一个人灵魂都很重要啊，所以他乐意与人分享福音的好消息，领人归主啊。他不管是犹太人啊，如何仇视撒玛利亚人啊，看不起他们，他亲自打破人间的隔膜，在炎热的中午向一个不认识的妇人做人个人布道的工作啊。我们也要学习耶稣，圣经呢告诉我们啊，看见主的心是非常的迫切。当门徒问他你吃了没有啊，啊，就说实际上他是说你怎么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呢，本来和妇人说话就不应该了，还和一个外邦的妇人说话啊，他不理解，说就想给他打电话。耶稣说什么，我有食物吃，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是吧？这是耶稣基督他的。那在主耶稣的眼中，他所顾念的不是自己的需要，而是灵魂的需要。所以呢，他才向门徒发出呼召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什么永生啊，嗯，所以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有一个奥秘，大家要一定要小心，要知道，要去探讨，要去追求，要去祷告。这个奥秘什么？当人一闭眼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一切的荣耀的奖赏，荣耀的天堂是何等的美丽。这是好多人上了天回来以后告诉我的亲自啊。所以说呢，当人一闭眼的时候，不是说完了，一闭眼的时候是开始，是新的开始。哎，说我们现在呢，为什么看不见？因为你看见的话，你就不用信了，那不叫信，那叫见，是吧？所以我们现在的信是最宝贵、最宝贵的，将来换取奖赏的礼物，一个礼券。你现在的信，哎，信神就称我们为义啊！你信，你就有行动，是吧？你信，你才能够得着。所以耶稣说，你信得着的，就必然得着。啊，你的信心要有一粒芥菜种那么小，你可以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投在海里，它也必然成全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工作是将来为急需我们永恒的基业来打造啊，这是非常美的事情啊，非常美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当我们一闭眼的时候，不是说是死了，我们一闭眼的时候新的开始，新的光明，因为我们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的灵永远永远活着，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我们要与神同行，好好祷告。主耶稣基督诚然完成了神的救恩的工作，他以这个为乐啊，他不错失良机，他敏锐地察觉对方的需要啊。主耶稣是非常识时务的这种布道者，他先领一位撒玛利亚妇人信了主，那这位妇人再把福音的好消息一下传了，传给这个整个的城市的人，是吧？圣经说，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那里住下，对吧？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你看，耶稣呢，接了他老底儿，是吧？说你有五个丈夫都不是你的，是吧？那一般的人还能受得了吗？是吧？他们不但没有生气，他还说，他就说要求来耶稣在那里住下。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那城里人都蒙福，是吧？所以说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对耶稣来说是最大的喜乐，因为他没有白费功夫，只因一个人的折旧而全城的人都蒙福。这一次的收割乃是因一人愿意劳苦做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不但他没有羞愧，他跑到城里面，他说你看了吗，他接了我的老底儿，他知道我的老底儿啊。所以说呢，你们都来看一看，哎，这因这一个人他愿意劳苦去传福音，整个城都蒙福，是大丰收。我们所以说，因一人看见和田的需要，庄稼熟了，等待的就是收割啊。所以圣经记载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什么牧人一般啊。所以 主耶稣呢亲自就差遣十二门徒说，你们去做短宣的工作，领人归主吧。哎，这十二人成功了，他随后又派了七十个门徒到犹太乡间做更全面的布道工作啊，先短宣然后全面。当这个七十个门徒回来的时候，他们兴奋不已啊，心情兴奋极了啊，主啊，因你的名连鬼都服了我们了，鬼一看我们吓跑了啊，很高兴很兴奋。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然而不要因为鬼非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什么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所以我们要因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主耶稣今天也对我们发出呼召，说来吧，跟从我的脚踪吧，啊，我父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是快乐的根源，这是我们喜乐的秘诀啊！我们每一天的喜乐，我们不求刺激喜乐，而是求与主同行喜乐啊！这是秘诀。说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啊！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当主的门徒有条件要多结果子，怎么来结啊？你们要去考虑，所以我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喜乐可以满足吗？人说是咱们说是人心无足，是吧？怎么也就不能让你喜乐啊？在快乐的满足没有快乐满足，但是耶稣说叫你们的喜乐什么可以满足，这耶稣的 promise 啊。第三点，初期教会的典范，初期教会的典范。初期教会有什么典范呢？当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他郑重地给教会颁布了两点啊，一个是大使命，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大应许啊？大使命呢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大应许呢是在使徒行传啊。那么大使命在马太福音的我们都知道在28章18-20节是吧？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都教训他们，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奉父子圣灵的名啊，奉圣父的名，奉圣子的名，奉圣灵的名，说三位一体的上帝同等同荣啊，同权柄啊，圣子圣父圣子圣灵啊。还有一点呢是大这个应许，说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使徒行传1章8节啊，说这两处经文明显的在强调传福音领人归主有五个要点。第一点，传福音的使命，就是说教会要总动员，要宣传天国的福音，这是主的命令啊。这命令呢基于他无上的权柄，教会存在的一个目标之一，最重要的就是领人归主啊。这是失去这个目标，这个教会注定要衰亡。第二点，教会的福音的要求不单单是领人归主，要以主的教训来装备这些人成为门徒，一生遵行主的道啊。第三点，福音的应许，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主永远不离开我们啊。那么第四点就是福音的能力，教会推动福音工作不是凭着血气，乃是刚才我们说的凭着什么圣灵的大能啊。这是这个教会呢，就是有这种能力，教会就继续往前执行，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第五点是教福音的见证啊，福音的见证，单单凭主的见证，只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很重要的啊！不要把自己摆在前面，要把主摆在前面，这很重要的。这救恩的要道，福音的核心啊，永远永远要记住这一点啊，要记住这一点。这五点也很重要，很重要的。那初期教会是蛮有能力、蛮有动力的教会啊，因为呢，这群基督徒已经建立了一个共同的一种共识，就是说不传福音，教会就衰亡，所以他们凝聚力 放在了领人归主这个道路上。你看刚开始的时候一下子传遍到各处，传遍啊，产生了布道的群体啊，也为教会产生了这个维持繁殖生命这种力量啊。保罗走了，他把提摩太留在那里。使徒行传记载的时候呢，彼得一次讲道就有3000人立刻接受主，接受洗礼。彼得约翰为主做见证者被捉拿的时候呢，哎，信主的人却越来越多，不是说少了啊，男丁就有5000，那就再加上妇女的话，那就到超过10000，对吧？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增长的这个概率呢，不计其数，可以算是倍数的增长啊。另外一点，第四点，就许多人心里刚硬的祭司也信了主，连那个埃提阿伯这个太监也信了主啊，这个逼迫耶稣的这个保罗也信了主啊，这是都是啊。所以因此我们说，教会初期教会带来的果效是震动全城的布道啊，是 city impact。第四点，使徒保罗的典范啊，最后一点，使徒保罗的典范。那么提到领人归主呢，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呢，他是领人归主，他其乐融融啊。他这个他说，我们知道这个保罗是第一个，他是最我们印象最深的一个这个传福音的一个大将，一个使徒，是吧？保罗自信主以后，他到处传扬福音。他对这个对他来说呢，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他学的大学问他都不用了，他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啊。保罗学问很深的，在所有的使徒当中，他的学问是最高的啊。他是这个虔诚的，都当了凭着头衔的，就是法利赛人了，对吧？哎，那么法利赛人呢，是在犹太人当中很严格的，你要学，要学很多学问，并且呢，你的年龄还要超过什么？哎，30岁以上，哎，完了以后呢，你才能够凭你考好试，哎，就跟咱现在考博士一样啊，哎，你考完博士以后呢，博士后啊，就这种，哎，保罗，但是他呢不知道别的，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不但是在福音的工作上，他硕果累累，他也愿意与其他信徒分享这些喜乐。啊，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说，我每逢想念你们，我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祈求，众人祈求的时候呢，常常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今天，你们的是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是吧？哎，所以对于那些这个传福音存不良动机的人来说，你不要去管他啊，不要去管他，因为保罗也说了，你不要去管他。也保罗说什么？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传的，或是真心传的，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啊！说有些人的话，他存着假意传，你不要管他啊！他我们也没有权利去管他。但是耶稣基督传开了，他自己不得救。那因为耶稣的马太福音24章也说过，有人传福音也不得救的，是吧？信义农也有不得救的啊！所以耶稣基督被传开了，这是我们要喜乐的。在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呢，保罗表达了他喜乐满足的这种快乐，他说，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这保罗啊，所以保罗不会忘记他初次这种经历，他在大患难中，他这个与这个福音一同站在前线上。这是保罗为了领人归主，保罗呢一生漂泊无定啊，无定的生活，虽然受尽许多威胁与苦难，所走的路是荆棘的丛生的啊，但却充满了洋溢着这个喜乐的心情啊。这是保罗自始至终，保罗以人生的价值建立在领人归主这个世界上，他全神贯注的注目在这个目标上。保罗对福音的工作负担啊，随着年纪的老迈呢，他逐渐什么衰退，不是有增无减，越来越旺盛啊，越老的越好啊，他越跑越远，南征北战，是吧？他这个建立许多教会啊，无论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哈、啊，还是这个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他越觉得自己越亏欠。啊，但如今在这里没有可传的地方了， 而且呢好几年他心里想往西班牙去，可以往他那里去，他觉得自己还欠福音的债。这是保罗哈。说结论，一个健康的教会除了内在生命属灵生命的成长，也必须同时关注福音的事工的发展啊。再说一遍，一个健康的教会除了要注重自己灵命的这种成长啊，这种造就之外，还要同时关注福音的事工啊。严格来说，基督徒若单注重生命的自己灵命的需要，而忽略了领人归主这个使命的话，就会造成了一种不协调不平衡的一种状态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忙碌而妨碍与家人与朋友与同事之间的关系，或者只顾个人的需要而看不见失丧灵魂的光景。所以说，如果我们这生命不能成为这种催化剂，不能去领别人归主的话，那么不能敏锐且观察这个福音的需要的时候呢，最终的结果我们心中呢会感觉到非常愧欠啊。说领人归主就像盖楼一样，你看不见这个楼到底在哪儿呢，一个砖砌啊，但是呢要有信心，你终究高楼大厦就一砖一瓦建起来了哈。啊，有一个故事啊，这是在大陆啊传福音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有个支援啊，他这个有人向他传福音，哎，他呢就欣然接受了。不但如此呢，他信了耶稣以后，心里常常涌现出一种哎呀无限的喜乐和幸福。早晨起来一睁眼，哎呦，想起了创造天地掌管宇宙万物的这个他的阿巴父，他想起天父看守了他一夜，让他平平安安睡了一觉啊！哎呀，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这大自然这么美丽啊，他就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乐。那么他就这个上班也充满喜乐，他公司有个老板啊，这老板呢脾气不太好啊，属于那种这个喜怒啊无常的人是吧？哎，这个我们知道喜怒无常老板，你见了他以后你就光想躲开是吧？他心里呢这个老板他心里边确实不喜欢这个老板啊，而且他也很怕和这个老板打交道。说这样的人呢，他觉得他是不是要需要福音呢啊，他就开始呢，从那天开始他可以这个老板祷告啊，大家要求神让他能够悔改啊。但是总没有办法向这个老板来开口啊，这怎么给我传福音什么目的是吧？他不敢说啊，他给他祷告吧。有一天呢，这个老板突然发现他是基督徒啊，所以呢他就借这个话题呢给老板谈话，他想说传福音。这刚一说话，这个老板以后马上就是说了，哎，闭口住口啊，你要知道，我先给你表明了，我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不但是佛教徒，而且是我已经这个叫这个皈依了啊，皈依佛法了啊，皈依佛法，头上呢还好像受了好多戒那个哈，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只是哎呀，心中叹一口气，这但是很奇妙的是，几天以后呢。这个是这个越是不想跟打交道，因业务的原因，他要两个人一起出差啊，出差啊，要去到外面一个城市出差，要坐飞机，他心里边很不高兴，哎呀，他觉得老板呢很容易发脾气，所以呢，他不愿意跟老板一起出差。但是神呢，为什么让我这一次跟他一起出差呢？是不是神要拯救这个人呢？他晚上呢就睡不着觉了啊，他说不明白，但是他已经给我宣布了他是一个佛教徒，是吧？你想咱们向佛教徒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是吧，他马上就给你发火，有时候心里边他没法传，他就坐飞机，头一天晚上坐飞机之前啊，第二天要坐飞机了，他就晚上睡不着觉，祷告说，神啊，你要给我老板，你让我给老板传福音吗？啊，我怎么给他传呢？他想着想着，这个他想了，我要给老板传福音，我才想象了。我一给他圣经啊，他拿回圣经砰扔我脸上来了可能哈，哎，所以说呢，我解雇你啊，是吧？所以这想来想去想来想着，哎，怎么来给他传呢啊，但另外一个声音给他说了，说这个人也许在你整个的一生当中可能就这一次和他出差的机会啊，那么也许老板的接受拯救的机会就是这一次， 你要放过的话，可能你就给他放过了啊。哎，那么将来有一天你在天堂，你老板在地狱等着，是吧？你心里边高兴不高兴？哎呦，他又睡不着觉了啊。他说好吧，啊，想来想去，他说我要给老板传，于是他就开始祷告。但又一个声音说啊，你既然祷告，就带着信心祷告，不要有疑惑啊。带着信心的祷告的意思就是你要准备好你自己的器皿，准备好圣经，准备好这个你要给他的。他就说，哎，拿好了一本圣经，拿好一本这个《花木甘泉》，准备第二天呢试一试啊。第二天一大早，他赶到飞机场了。哎，到那以后呢，刚一到，他听见老板老远喊他，哎，到这边来，这边呢，等着。哎，他们和老板一起走到大厅里边坐下了。坐下以后呢，老板呢到飞机场的时候呢，在路上结识一个大学生啊，给他聊天啊。一坐下以后呢，聊起来了，还没聊几句呢，老板呢就给这个大学生，哎，这我们公司的职员，他是基督徒，哈哈。哎，这个大学生呢一听，哎，很感兴趣，你给我讲讲基督是怎么回事吧。哎，他就啊隔着这个老板就给他讲，老板呢也在听着啊。哎，他就想了，可能是昨天晚上我听见的声音不是老板，可能就是个大学生了哈。哎，但是可能就是不明白啊，讲讲啊，一直给讲基督的道理啊。这个大学生说，哎，我家里边父母也是信耶稣的，我不明白你们信耶稣为什么去教堂啊什么的啊。他讲，这个机会来了，他就想，哎，讲了以后呢，一看表，哎呦，7:30了啊，这个7:25了，7:30的飞机，7:25还有5分钟啊。在国内的话呢，这个大家知道，还得什么要换完登机牌以后呢，还得要买建设费，是吧？那个飞机场买建设费都没办了，哎呦，他俩人就拎着大包，叮叮当当的就赶紧一走到那老板那个包里边还放着铁的东西，还进不去，哎呦，可急了。他说，他就在祷告，说，啊，这个主啊，我的神，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是掌管宇宙的万物的主啊，我是你的女儿，是爱你的，你是爱你的，说我的父啊，这个飞机也是你的，人的心都在你的手里，主啊，此时此刻求你彰显你大能，让飞机等着我吧。所以他，然后呢，这是一件事实。他然后呢，他就这个两个人冲过最后一关进去以后呢，小姐看看飞机票，等着吧。早就过时了，是吧？啊，坐着等下一趟吧。他在看那个小姐手里边拿了一个对讲机，说你拿对讲机问问这飞机到底开走了没有啊？他一对讲说进去吧，啊，还有，啊，那飞机还在等着。哎呦，心里高兴极了。两个人扑溜跑过去，啊，跑过去以后看见那些飞机上满满的这个乘客都齐刷刷的目光投上，啊，到半天等半天就等你们俩人了啊。哎，他这个心里边还高兴极了。然后这个时候老板的脸呢开始耷拉了，脸色一变，心里边鬼里边嘴里边还嘟囔说，哎，难道你的神还比我的神还灵吗？是吧？这怎么回事呢？还厉害。他不知道可能有什么事情啊。坐下来以后他就问了，说你能给我讲讲基督吗？是吧？他就开始给他讲。这飞机啊还差20分钟要落地的时候呢，这个老板就欣然接受了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接受完了以后呢，老板第一个动作那打开窗户，这个窗帘就把他那个挂那个珠子什么的啊，那些佛教的经什么拿起来就要往窗外扔。他没想到呢，他说这个人给他说，老板，这不是火车，是飞机啊，窗户打不开。所以说呢，他说不要了。哎呀，他说我活了这30多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兴过。这个老板不仅像这个职员想象的那样，不是说把这个圣经扔在身上，而是赶紧把这圣经花木甘泉装兜里了，哈哈，拿回家去。后来这位职员见证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看到一个人得到了主耶稣的新生命，看到他得到了真正的幸福更为幸福的事情了，是吧？是吧？你忘记自己，你就舍弃自己，宁愿被他解雇，我也给他传，是吧？说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把阻力化成动力啊，传福音动力，把感动化为行动，让我们把福音的船开向水深之处啊，在水深的海里边打鱼啊，下网，来打捞鱼群，努力的耕耘，领人归主，必有收获。正如圣经所说的， 流泪撒种的必什么欢呼收割啊！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你的话一打开就发出亮光来，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新的启发，让每一天活在你的光中，让我们去做领人归主的这种大的使命的工作。求主给我们力量、智慧、信心、爱心、清洁，也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来，让我们行在你的光中。主啊，就求主祝福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主祝福他们的家、他们的亲朋好友，还没有信主的，就求主感动他们能够信你，给我们信心，求你恩待我们，也祝福我们今天所有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那下一礼拜的光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 感谢神，今天牧师为我们释放的是信息他也提醒我们喜乐的秘诀，就是乐传福音，让众人都信主。也真的是听到最后一个见证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神的大能在我们心中运行的时候，真的是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那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来唱这首诗歌鼓舞。我们唱之前，我们来先念一下歌词好不好？我们来一起来念。你在世上虽有苦难，人生道路多有坎坷，但我们的主已胜过我世界， 他应许永与我们同在。 哦，让圣灵引导你的心，让主爱成为我们的动力，愿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为荣耀主名。第二节，你要跑那当跑的路，也要打那美好的仗， 因有见证人 环绕如云彩， 靠主你可以刚强壮胆。 圣灵引导我们的心， 让主爱成为我们的动力，愿我们所做的一切 只为荣耀主的圣名。你在世上中虽有苦难，人生道路多有坎坷，但我们的主已胜过世界，他应许永与我们同在。 哦，让圣灵引导你的心，让主爱成为你的动力，让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为荣耀主生命。你要跑那当跑的路，也要打那美好的仗，因有见证人环绕如云彩，靠住你刚强壮胆。哦，让圣灵引导你的心，让主爱成为你的动力，愿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为荣耀主生命。 我们来一起为了奉献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保守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圣殿来亲近你，来敬拜你，感谢主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主，我们来感谢主，你借着你的仆人詹牧师今天所讲的信息，感动我们众弟兄姐妹，使我们都能有警醒的心来领人归主。主啊，你应许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教导我们要去为万民传福音，为主做见证，这是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也是给我们的责任。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使我们有警醒的心，知道现在世界要末了的来临了， 主耶稣要快来了，使我们有精神的心来为主做见证，为主传福音，这是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也感谢主带领我们。我们今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所赚来的钱拿出一部分来奉献在教会的事工所用，求主来悦纳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 感谢神。在聚会结束前，我们来唱他是主，我们来宣告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我们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